些心跳的声音，时间在这一刻为我们降临。 想起什么呢？生命中一连串选择，用舍得换值得，悲伤和快乐，一唱一和，谱写成歌，动人因为曲折。岁月是蜿蜒的河，载着希望逆风行歌，深情唱着为梦想呐喊嘶吼，都是勇敢的歌者。情到水中处忐忑，心念会在心上发热，有一天我们会并肩笑着，把坎坷唱成歌。 和推出，让艺术相伴，让气质相随。富达天马携程北侧二楼，注意是 C159000。

知道吗？其实人呢原本是简单的生物，每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组合搭配，人生的基本需求。但往往我们却会在这种冗杂的人世间，用复杂的心境鞭策自己，或者是超度他人。生活本来就是繁琐而又现实的，有些人生猛鱼翅，有些人粗茶淡饭，但日子也没有因为你穿着名牌无为招摇而让鸟数停止前行，也没有因为你一把裹满你的裤管而让时光倒回，不是吗？ 甜蜜的感觉在心里停靠，我悄悄祝福安安炫耀，这情绪随着幻想飘摇，我每一天都有美好心跳，爱在浪漫中舞蹈，情在思绪中飘，

此不怀疑，但是彼此都珍惜。

又是冬天，才一年，看着世界变迁，有种沧海桑田无常的感觉。 天若有情，冷暖相知，欢迎来到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